再想，为你想了再想，多么想你知道，人躲进夜雨雾，只想与你倾吐，我却找了再找，你叫我找了再找，总也难找到。来让我宣告，痴心热烈程度，快快前来爱我吧，不要只顾说预告，其实你知道，一起就是最好，偏偏喜欢我才等得这么苦恼。令你哭又再哭，为你哭又再哭，当初只有苦恼，终有一天自信，总有一天相亲相爱终老，行尽无限错路，始终也找得到。我的心你的心，以两颗心过一生，未来同拥抱。来让我宣告，痴心热烈程度，快快前来爱我吧，不要只顾说预告，其实你知道，一起就是最好，偏偏喜欢我才等得这么苦恼。心有如孤岛，四面是浓雾，你若是明白，可否快快步到，等你来宣布，以后亦同步，爱情原是这样的美好。定必等到悠悠从早晚昼夜朝与暮，仍然痴痴的继续等，终会可等到长夜神中，还是会。